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在这里，你的孩子可以在这里聚在一起，我们可以同心合意，又可以合作，又可以同意，两个人同意，天国你也同意。现在我们主耶稣，我们恳求你，现在差派你的天使天兵，你的圣灵来到这里与我们同在，父是这里所有的人，把你的爱来到我们当中。主耶稣，你也打开我们这里所有的人，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可以接受你的话语，你的真理。主耶稣，今天整个场面，这个时间，我全部交托在你手中。我们奉主耶稣名字，我们祷告和献上感恩。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OK， 哦 ，All right， English speaking， 有吗？有啊 ，OK， 卡基南 ，All right， 怕是不香港啊 ，OK， 丢球囊 ，All right，OK，So OK，So 即是讲广东话、华语、英文点？广东话 ，OK， 咁我就侵侵啦，嗬 ，OK 啦，哈利路亚 ，OK， All right，OK， 应该讲广东话先啦 ，OK 啦，好，系我名叫做 Daniel，OK，Daniel 牧师，呢个系我太太 ，OK， Elizabeth 师母 ，OK 啦 ，All right，OK， 咁样咧，其实咧，我哋咧，系2016年咧，系嚟到芙蓉嘅，之前咧，我哋系吉隆坡。咁样咧，我哋未落嚟之前咧，上帝都同我哋告说，你哋落嚟芙蓉啦。咁样我哋其实我哋系考虑紧，到底爱唔爱落嚟咧？讲事实，吉隆坡好食好住好瞓，跟住我谂到，哇，走到嚟芙蓉，哇，咁啊摇紧头，哇，希唔希我咁 ？OK， 咁样啊，无论点都好，都系落到嚟啦。咁樣咧，落到嚟嗰陣時咧，其實生命都唔係幾簡單啦，嗬。因為咧做事工其實講事實係唔簡單嘅，好辛苦嘅。好多時候咧講事實，一句説話講係撞板嘅。你唔係踩到蕉皮咧，就撞到門釘噶啦。咁樣咧，係噶係噶係噶。咁樣咧，無論點都好，我哋落到嚟嗰陣時咧，上帝曾經同我哋講一句説話啫，就係、是、狗一個字。我哋未落嚟之前咧。咁我記得當年咧就2015年，咁樣就頭一日，咁樣我就同上帝祈禱啦。周不時我都要問上帝嘅，咁樣今年有咩信息話俾我知啊？咁樣我可以問我啲 member 講啊。咁樣咧就上帝同我講狗嚇、啊、狗，係我知我係屬狗嘅。我講 OK 冇想講，你唔使嗌我狗嘅。咁樣咧咁樣嗰陣時咧我係響 PJ。咁樣其實我係出去賣緊嘢嘅，咁我一開個鐵閘門，我就閂埋個門，我就問上帝今年有咩信息啊？上帝同我講：你睇你個門牌係九號，九喎 ，OK 咯，九咯。咁樣你再睇你地址有咩咧？咁樣你知 PJ 唔似我哋芙蓉啦，就好似有答案乜嘢答案乜嘢嘅。PJ 行文都用號碼嘅，係 section 乜嘢 section 乜嘢 section 乜嘢，係 section 2133。我地址就係 2133， 好啦，2133。咁樣加起上嚟幾多號啊？又係九喎。咁 OK 啦，咁啊行街咯，去买嘢咯。跟住上帝问你今年咩年啊？2016加起上嚟几多号码？又系九字。我讲哇九九九，你想我叫爱救边个啊？快啲同我讲，系咪九九九？有咩危险？快啲同我讲。又冇出声咯。咁啊冇几耐咧，有一个牧师，其实个牧师咧就走嚟同我讲，你爱唔爱落嚟芙蓉啊？一间教会想请你哋做牧师，咁样其实系青年团啦。讲哦咁 OK 咯，喺边度啊？芙蓉，芙蓉嘅啊？咩州啊？圣米兰州跟 Negrison Milan 又是九州，我讲派我九州咁远，我话唔使九州啊 ，OK 冇相干啦。咁我快快翻嚟同我太太讲啊，我诶师母有牧师讲，你九州啊，我喺九州冇，我讲 OK 啦。咁好彩，岂唔知九州系咩意思？咁冇相干，系 Negrison Milan。其实咧，我太太师母其实本身都是芙蓉人嚟嘅，啊 ，all right， 佢系响罗伯嗰度出世嘅 ，OK， 啊，小心啲咯，嗬，冇惹佢啊，吓，罗伯黑区嚟噶，吓，啊 ，yes， 咁样咧，无论点啦，咁我小弟咧本身咧系怡宝人 OK 啊，我係巴羅啊，巴羅仔嘅咁樣預報出世啦。咁樣咧就少少介紹我自己先。咁我阿爸咧其實咧係嗰啲做政府工人嚟嘅，所以人哋問我鄉下邊度，我其實唔知啊，因為冇咗五年我就要調戲唔知咩細浮仔噶啦。所以你問我咩州我只可以同個霹靂州長大啦。啊，我係霹靂州人啦。咁樣咧，其實我嚟就好似普通人一樣啦。咁樣讀書咯，讀完咗咯，咪出嚟揾下食咯，去讀書咯。咁我落嚟吉林坡咯。咁樣就咁樣啦。咁樣過日子啦。咁樣其實咧好奇怪的個故，我個講翻少少見證啦，我仲有少少時間，我睇到我九點三個字 ，OK。咁樣咧我本身咧係點樣信主先？我從解釋，跟住我就進入我哋個主題，好冇？好啦，因為今日都係 Hari Merdeka， Hari Merdeka， yes， 會講翻少少 Hari Merdeka 嘅 ，OK，all right， 極左分子就冇 Hari Merdeka 啦嚇，極左分子就冇噶啦嚇 ，Hari Merdeka，all right， 咁樣咧，我信主嘅故事咧，其實都好長下嘅，縮短嚟説咧，其實係上帝咧。OK， 英文叫做 set me up 啦，將個上帝咧創作一個陷阱咁樣用，俾我踩入去，踩入個火坑。點樣踩入個火坑咧？就係、是、無一個時候咁樣去做工啦，咁啊就做一個將搬去一個地方住啦，因為接近我公司嘛。咁樣就我隔離鄰舍咧有位好靚女，咁樣窗口望住我，咁樣係睇住我。跟住嗰陣時咧，我未信主嗰陣時咧，我咩都搞嘅。我有是的，我什麼都有搞過的，打功夫啦，是真的有學功夫的，我真的開武館的，跟我哥，是的，真的，詠春是其中一行的，真的，真的，那你看到我是 Calafair 了，現在是養 Calafair， 是的，是的， Calafair 養來的，好了，真的的，其實我真的要幫我哥祈禱，我有三個哥，兩個哥我自小，我是拉仔拉心剛，那麼呢，當然要幫我大哥繼續祈禱，因為他是我家庭裏面未信主的人，他住行都是基督徒的，他還是在教緊武功，在教緊忍者術，是的，阿道念者，Ninjutsu，OK，你走去黑蒙蒙那裡病字那些，那些功夫，這樣呢，是住討厭的，這樣呢，幫我大佬繼續祈禱，叫做James Lee，OK，很簡單，你一按internet你就知道他的名字了，James Lee。咁樣咧，我學過武功啦，又搞過識氣打坐啦。其實以前咧，未信基督之前咧，我想要做菩薩噶，真係噶嚇，真係要菩薩噶。我唔係要做和尚，做和尚唔好做啊，成日食齋唔好，所以真係啊，做菩薩好啲。咁樣我其實咧，我又算我自己個名，我識算命噶喎，我都講我搞過好多嘢嘅。咁我計嗰條數係咪？我係32歲係咪？我計到我條命啊！我32歲我就死啊！係喎，我計到條數，哎呀，32歲啊，咁我就拜拜啦喎！不如咁啦，32歲之前快啲有搞掂我自己個夢想啦，無論做工又好啊，銀行嗰啲有 bank 女又好啦，係咪？總之我都係諗到都要照顧我父母親噶嘛，係咪？我嗰筆錢交俾我父母親，咁我就可以去做佛陀 ，OK， 咁樣就要做出家人啦。其實32歲我係死，你知點解冇？32歲我就信咗基督徒。Amen， 呀，係啦，以前嗰個死咗啦，新個就嚟啦，係咁噶啦。講事實真係嘅，如果嗰啲搞信命嗰啲人係咪？我同你講，點計千算萬算都好 ，OK， 天機不可洩漏噶嘛。讲事实，佢系睇唔到我哋基督徒个名嘅，真系嘅。算命佬睇唔到你个名嘅，嗱，头一件事你一定要相信先，你个名系属于耶稣嘅，一定要信。咁样一信主冇，咁样未信主之前咧，我太太咧其实系响我隔篱屋，佢睇到我成日打武功，一日打700个小时咁样，真系嘅，真系嘅。咁佢就帮我祈祷咯。咁我日日帮我祈祷，佢系祷告王嚟嘅，真系嘅。咁我系就帮我祷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又流眼泪咁。阿妈妈谂住佢爱上我咗添。咁其实我哋好朋友啦 ，OK。 咁樣咁樣又繼續幫我祈禱祈禱祈禱。咁樣有一段時間咧，咁樣我就搬去另一個地方。忽然間咧，有一晚，我因為我識嗰啲靈魂出竅啊，聽過未啊 ？Astral projection, astral projection, OK。所以我就搞依嗰味嘢嘅。咁樣咧，有一晚黑，我就翻到屋企，我聽我就把我嘅屋企個鎖匙放喺 office。我仲記得嗰晚黑係跌巴巴呢啊 ，OK。所以 office 就冇人啊，我慘咯，翻唔到屋企住，門就開到，屋就入唔到喎。OK， 因為鎖匙啊嘛，所以咁我就打電話俾佢，今晚可以過你嗰度住冇啊？頂住檔啦，我 VN 頂下檔啦 ，OK 啦 ，OK 啦 ，OK 啦，可憐你 ，OK， 咁樣我就我仲記得我一放低個電話，我轉身一行出去，我望上天，我就同唔知點解我同一個無影嘅人 ，OK， 講我講 OK OK。你贏咗啦！你要乜嘢？你講啦 ，OK？ 嗱，講事實，我哋搞呢啲靈魂出竅嘅人啊，講事實啊，去過靈界嗰啲人咧，我哋知道乜嘢係權柄、權力嘅，我哋知道嘅 ，OK？ 嗱，好似 Doctor 關呢度啦，係咪？佢哋就呢度個牧師，佢哋講話係有權柄嘅，我都要聽你講嘅，嗬？係咪？仲有？我靈界都係一樣嘅，有一個權柄嘅。咁呢度咧，當然咧，梗係差佬啦，係咪？我哋阿公啦，嗬，佢哋有權柄噶嘛，啱冇？係咪？佢哋停車咁樣，你衝紅燈，佢停住你講，喂，我交你個license出嚟，你要交噶嘛？係有權柄嘅。咁喺靈界都有一個權柄嘅。咁我聽到呢個聲音同我講，你即刻去娶 Elizabeth， 我就講。冇理由啦，我要做和尚噶嘛，都讲过噶啦，系咪？讲过啦嘛，我要去极乐世界嗰度噶嘛，倾下倾下，又同我老倾下倾下，咁啊，忽然间个声根又嗰有个声音又再同我讲，你而家就即刻去娶佢。我讲吓，哇，都讲过啦嘛，我哋要咩？我做和尚噶嘛，咁样，我做善噶嘛，坐住嗰度啊，单哦，独孤九剑咁样坐低嗰度噶嘛，系咪？忽然间，哎呀！忽然间，仲系之后嗰一句同我讲：你而家咁样，我屋企近住 computer 嘅，你而家即刻搭个 computer 去屋企。我讲哇，使唔使咁逼啊？俾个口嚟都啊，少少时间口嚟啦，系冇。咁去到屋企，咁我就求婚咯。我真系噶，好讲事实，系咪？你系咪好似觉得傻傻地啊？系好傻傻地哦，系噶，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傻傻地嘅。咁样走到面前。我同佢講，我講嗰陣時我叫 Alice， 我講 I want to tell you something， 我講咩 ？I want to marry you。佢睇住我嚇，你講咩話？你講咩話？我仲記得我講，跟住我同佢講，佢問我點解啊 ？Why？ 注意好個聲音，笑話係咁樣嘅節目。我聽到個聲音同我講咯，所以我要同你結婚。我同你講，你冇咁做啊，未結婚嗰啲呢度啊，千祈冇咁做啊。All right， 缩咗。无论点都好，无论点都好，佢同我讲，你唔可以娶我，点解咧？因为你唔系基督徒。我讲唔使咁啩，俾下面啦，咁样系咪？唔得唔得唔得唔得，冇得倾。所以我讲唔好 ，OK 啦 ，OK 啦 ，OK 啦。咁啊，跟你去教会啦。佢其实 Madam 咧，呢位 Madam 咧，有大爱信主嘅，咁样我硬系都唔要啦。系咪？教会就响楼上，我就落楼下噶 ，rest 个 B 店食糯米鸡咁样咧，系噶系噶，咁样咧。忽然间咧，佢就同我讲：，你太信主啦，信主，我就起啦起啦。咁样同嗰日同个牧师讲，牧师都其实都好惊我嘅。你点解冇？嗱，好坦白同你讲，因为我哋呢啲搞惯呢啲喺呢啲灵界嘅嘢嘅，我周不时都问埋嗰啲好怪嘅问题嘅。咁啊，佢哋同我讲嘛，你讲呢个圣经有一个圣灵，咁圣灵响灵界嗰度嘅咧？如果你是牧师，那你不可以解释给我灵界里面有什么，我怎么信你？是不是？你说有个圣灵，叫个圣灵出来跟我聊天，来吧，鬼我就见得多了，圣灵又没见过，是不是？英文一句叫什么 Holy Ghost， 你知道吗？ Holy Ghost， 是不是？直接的翻译叫什么呢？ Holy Ghost， 圣鬼。所以我说，你叫出来跟我聊天， 是吗？是吗？咁样，咁样无论点都好，我讲，唉，为咗要取气啊，乜都得啦，杀啊，十时散，唉，杀啦杀啦杀啊，咁样就讲要信主啦。其实都系未信主嘅，心嗰度仲系考虑紧，是不是、哦？明白吗？我三十二年响佛门，好开心啊，做咩要约过去要信耶稣咧？你明白吗？嗬、啊，咁样咧，我就快快跳。第三个礼拜，我记得第二个礼拜，上帝都同我讲说话，但系我仲系未接受。第三拜嗰阵时咧，我仲记得响 MCA Hall， 即系话真系暗班嘅 MCA Hall 嗰阵时有一间教会嚟举办啦，又有敬拜会啦，其实都系祝我哋啲水鱼嘅信主嘅啫。好啦，咁样咧，那个牧师就嗰度唱紧诗歌啦，我仲记得英文啦，系 Australia 嚟噶，唱英文歌啦。OK， 喺响嗰度唱。Holy, holy, 圣洁，圣洁，圣洁。咁我睇到嗰啲基督徒啊，系冇基督徒。咁我哋去 concert， 你知啦，我哋去 concert 点嘅咧？我哋嗰啲未信主嗰啲，我哋去 concert 点样嘅？梗系揸住个 BB 啦嘛，系咪？跟住嗰度攞个大手指嗰度，我爱你 ，Michael Jackson， 我爱你，啱冇啊？我哋咁唱嘅嘛，啱冇啊？我张国荣啊，我时代啦，系咪？八十年代嗰啲人系咪？啱冇，其实佢哋当然啦，他们也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的钱，谢谢谢谢，佢哋咁噶啦，咁我哋都系嘛，啊，我爱你。其实我睇到基督徒咁乖嘅，跪低嗰度，有啲流紧眼泪，有啲开着个手，我睇住，唉，呢个 concept 真系好怪啊。不过无论点都好，我想要试一试，想纪念下，到底你哋有乜嘢我冇嘅咧？所以我就全心。全意，我全力量讲，其实简单啲讲，我同嗰个神讲，死就死啦，嚟啦，嚟啦，嚟啦，嚟啦，系咁样啊！我嚟啦，嚟啦，嚟啦，我就打开我双手，我仲记得我冚埋眼。好，而家我记得响台上有一只好大量嘅手咁涌出嚟，响我眼里边啦吓，我叫做天眼咁嘅意思啦吓，打开个灵眼啦，捉住我，请我入嗰个台上，一喺到台上，啪！我就入戏讲事实，好简单的讲，我去过天堂，哇！真系我去咗天堂，咁样真系响圣经里面启示书所说的天堂里面有一个河啊，有一条河，嗰条河呢个水，我同你讲，你饮咗之后，呢杯水我饮咗仲会口渴，嗰杯水你饮咗之后，你唔再口渴，嗰一种感受啊！冇人有噶，我讲哇，跟住我仲睇到河边里边，喂，旁边有好大棵嗰啲树啊，启示书里边所说噶啦，哇，我讲哇好爽啊，跟住上帝一扑又再带我去一个地方，咁样我睇到一个宝座，我睇到有一个人坐响一个好特别嘅凳，系咁样睇住我。我睇住佢，我又喺度睇住我。我仲记得蓝天白云，我企喺嗰个好似玻璃一般，好似水嚟嘅吓，水嚟嘅玻璃，佢一般咁样咁平静嘅，咁样蓝天白云，咁样水都有蓝天白云啦，因为平静啊嘛。哇！我睇到哇，水嚟嘅喎，哇！我学过武功都冇学过绝世轻功，咁样今摆即刻咗去企喺水上，我讲好劲啊！我可能点都好啦 ，OK。不过我都好惊奇啦，呢个咩地方嚟噶？就好似出边系有芙蓉，我一入到嚟一间教会，另一个空间嚟嘅。我哋呢个空间，我讲哇，好爽快。所以我就睇住前面嗰个人睇住我，前面嗰个人就开声啦。前面嗰个人点样个样嘅咧？长头发啦，应该你哋都大家都熟悉噶啦，系留少少须啦，都几长下嘅。OK， 当然靓仔啦吓。好靓仔，咁样咧，佢就睇住我。其实个样咧，好多人都问过呢个人边个，你应该知边个啩？耶稣啦。咁样呢个耶稣咧，我睇住戏，讲事实戏就唔似嗰啲做戏嗰啲咁靓仔嗰样啦吓。讲事实 ，OK。不过有一样嘢吸引咗我，就系粒眼，系粒双眼。圣经里边讲启示讲，好似火一般的眼 ，fiery eye。你知做咩冇？佢睇住你。但一个人深深爱你嗰阵时候，你睇住佢粒眼，点样嘅啫？ 是不是这样的？或者很疯狂的追求你爱你的时候，好像我这样看着我老婆这样，OK， 是的，就是那幅眼吸引了我，当然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了，这样他就开始讲话了，但是他讲话的时候我就听不到，我听不懂，因为我只是听到好像水一般的声音，所以圣经里面讲神的声音好像水一般，我听不懂，但是我旁边，我记得我右边有一个人即刻帮我翻译，这个就是耶稣跟我讲的说话，他说，哈，你喜欢回家了，你归家了，我说，哇，归家，哇，什么意思叫归家呢？其实我们本来呢，是去那里出来的，对不对？嗯，阿爸阿妈如果是整一个仔女出来是肉体的，圣灵不给那个灵那里呼吸一个仔里面，它是没有气的，它生出来是死的，所以灵呢是神那里来的。现在我了解到，哇，原来我就在这里出世的，我是那里来的。跟住第二句，佢同我讲，我就听到我又听到我们，哦、所以英文诶，圣经里边唔系英文，英文圣经里边讲创世纪第一章第廿六节，上帝讲让我们以我们的形象创造人，所以我就听到呢个声音，但我都听到我们。等着你好耐咗啦，哇！嗰阵时我嗰度系傻更更啦吓，唔知点好啦。咁样呢个人咧，我仲记得，佢就企起上嚟，好快行到我面前嗰度。灵界咧，其实咧唔似我哋嗰度，我要行向夺得关都要行两三步。灵界好快噶，扑扑扑就到噶啦，系真系噶，真系噶，灵界系咁样嘅吓。佢而家咧，佢就响出呢个手，咁样我睇住佢。吓、啊！你做咩啊？吓、啊！惨啦！你仲做咩啊？佢当然系我知道佢要揽我啦，佢真系揽实我。我其实仲我嗰阵时谂紧，嗰阵时你知道我做马格丁嘅，我古惑仔嘢，我仲嗰日谂紧要点做啊？点做啊？应该点好啊？哇！唔知点做好，佢就揽实我，揽到好紧。跟住我仲记得头上有一门光照响我头顶上。充满我全身，所以圣经所讲的恩膏是不是真的好像油一样，哇，充满我，充满我好像要呕出来，甚至是我看到我的眼、okay? 很多那些灰甲跌下来跌下来跌下来跌下来，好像保罗圣经所讲的保罗一样 The scale from the eye， 这样因为跌下来因为跌下来，我打开了眼的时候，耶稣就退一步捉着我两个背脊，这样一味咁样欣赏住我，跟住我睇住佢，忽然间 ，OK， 懵更更懵蛇蛇嘅我，忽然间俾个恩膏一扑，我打开个眼，我睇住耶稣，好似我即刻，好似你知道一场戏叫做 Matrix 冇啊？边个有睇英文戏 Matrix 啊？好似 Matrix 好似电脑咁样啊 ，download， 即刻我知道系乜嘢是真理，我睇住佢，我口中就讲。耶稣就是真理，所以我说哇，忽然间耶稣，当然工作未搞掂，捉住我一掟，我水下面出一个窿，一掟我就跌翻地球上。咁我睇到，其实我睇到地球啦。咁我地球我话好远哦，点样飞过去啊？咁我睇上上边咧，好似一抹水咁样嘅，宇宙一抹水咁样嘅浮紧住嘅。水一开，有一个人跳落嚟，好似奥林匹克咁样跳落嚟啊嘛！佢嗌佢背脊开个翼，啪！我讲哇，天使哇，都睇到天使咯噃！咁样天使好快就飞响我身边，睇住我笑。其实我见过一个天使嘅，下次有故事你讲啦，下个有机会啦。咁样佢就睇住我笑，跟住一大 pop 就带我冲入地球。跟住嗰个地球里边咧，我就睇到上帝好似由创世纪一尾 pop 一下带到我启示嗰度。好似俾我睇到成本圣经咁啊！我好似地打咁样啊！当然打开个眼嗰阵时，其实 很多嘢我都系仲要学嘅。当系其实打咗 database 我头脑嗰度嘅啫。咁我打开个眼嚟到一个地球上，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叫做城市，一个死亡嘅沙漠里边一个好大嘅城市。远远睇咧就好似哇有飞机啊，乜嘢都有，因为城市就系咁样噶啦，好似我哋吉林波咁样啦。你爬上雲頂嗰度，你睇落去嗰陣時，係咪城市好下邊好多光嘅咩？哇！你睇到哇，好榮耀啊！哇，樓誒，哇，嗰度好賺錢嘅地方啊！哇，你咁樣啱冇啊？咁樣咧，英文有一句説話咁講嘅喎 ，good from far， far from good 啊！你明嘛？遠遠睇到靚嘅啫，你行近咧就唔靚噶啦，係咪？係咁樣噶啦。OK，so 我一行近起嗰陣時係咪？我睇到城市係其實一個。荒城嚟嘅 ，MD 嘅 ，desolate 嘅，我哋英文叫做。所以我口中自己讲，哇，做咩城市咁荒凉嘅，好似死城咁样嘅。跟住嚟到一个地方，耶稣讲，末日就系咁样啦。咁我就同耶稣讲，你叫我点？你我就讲，我仲睇到成个地球俾火烧。咁我同耶稣讲，点好啊？你要我应该点做啊？我跟你说末日那个火其实很辣的，我还记得被烧的时候，好像这个肉体被火烧当然会痛，你有没有试过好像被火烧到，是不是好像一个玻璃样会溶的，你明白吗？溶的，哇，痛到我真的，我就哀求耶稣怎么好啊？耶稣说不要怕，不用担心，你要看着我要带领你。所以从跟住我就打开我眼，牧师喺面前就讲：边个要信主嘅你就嚟。所以我就自己走落啊，系我讲喂，我信主啦，信主仲好少添，个个我都揽，哇哇哇，好得好得，真系啊，新生命嚟嘅。OK， 但系呢个新生命咧有条件嘅。头先我哋就为马来西亚祈祷啦，有冇啊 ？OK， 祈祷啦，咁样祈祷咧，其实咧有条件嘅。真的要条件的。好 ,Kelly 哥 ,Kelly 哥开档 ,Yes。哈利路亚。好，今天落到正题，哎，时间没多，我要尽快的时间。其实呢，上帝，我其实当 Mrs. Grant 跟我说，哎，你来我教会讲到，当然我一定要跪低的。我问上帝跟你们说什么，不可以随便讲话，啊，不是论能干，跟着学能干啊。跟住你咧，我 PowerPoint，OK，、okay。 依个图咧 ，OK， 就系约翰见到耶稣嗰阵时咁样嘅。有 laser pointer 冇？有啊 ，thank you。咁样咧，启示书里边咧，约翰咧嗰阵时咧，你知边个约翰冇啊？知啦，嗬，约翰，嗯 ，OK， 耶稣最后一个门徒啊。OK， 咁样咧，系就俾佢嗰日咧就用圣灵祈祷，系讲事实啊。In the spirit， 佢就用圣灵祈祷。咁样咧，系讲 in the days of the Lord， 即系讲响嗰个我哋叫做逾越节 Passover day。咁喺祈祷嗰阵时咧，上帝就带领佢大气上天。咁样响天嗰度咧，依、这个就系约翰所见到嘅情景啦。点冇？嗰度有哇 ，laser pointer。好似 Star War 咁样啊！哇，靓啊！我最中意嘅 Star War 嘅，咁红色啦吓，系靓。咁样咧，其实咧，我哋要大家俾一个幻想。佢好多时候我哋读圣经系咪？我哋冇用幻想嘅。我哋最大个问题系咪？读圣经系咪变成我哋读咗死书？吓，好坦白同你讲，我以前我个牧师都咁教我嘅。你读圣经啊，你一定要用少少用翻你个心嚟去睇戏嘅。去读嗰阵时要用翻少少幻想嘅，唔系嘅话我哋就系读死书嘅，知唔好啊？咩啊？你明有个咩啊？起初神创作天地，神的灵魂，哎哟，好成噶！我听到咁样人读书，我唔使你讲，我自己都自然会瞓啦，嗬？咁样咧，讲事实，约翰咧一带上天堂嗰阵时咧，其实咧约翰就而家 ，OK， 揿到啊 ，OK， 咁样咧，约翰其实就企喺呢度。起粒眼咧就望上，其实咧，监狱咧我系做监狱事工嘅，嗬，有机会我一阵介绍下。咁样监狱事工嘅嗰阵时咧，我哋嗰啲人叫耶稣叫咩名？苏哥啦，吓，系噶， 唔再叫大哥，叫苏哥啦。咁苏哥咧就企响呢度啦，约翰咧就企响呢度啦。约翰咧就用佢个灵眼就看住耶稣，咁样响耶稣嘅面前咧就出现呢个咩嚟噶？呢个系啦 ，lampstand 啦，我哋叫做嗬啊，即系讲叫咩啊 ？menorah 啦 ，OK， 大家都知个嗬，我哋读圣经嘅都见过呢个啦，嗬 ，all right， 呢个咧叫做耶神嘅灵啦，七个灵 ，OK， 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 ，OK， 一直到第三节，咁样咧 ，oops， 诶，揿错冇？我有冇揿错掣 ？OK， 咁样咧，耶稣就讲啦，我。就是一个门来的，约翰第十章第九节十一节耶稣说，我就是这个门， OK， 所以呢约翰那天在逾越节是有约过去的嘛，你由地界去天界，是不是要经过一个门，就是耶稣。那耶稣呢就说 Alpha Omega， 我是首，我是尾，我是始，我是终，我是前，我是后。那么呢，如果你看好了，是不是这里不是开始先呢度后尾啊嘛，所以嗰个故事系咁样行嘅咯。因为嗰啲希伯来文字系咪？佢哋系右边写喺左边嘅，系我哋嗰啲英文咧就左边写喺右边咧。唐人就仲仲劲啦，左右得，右右得，前后都得，所以唐人只得人惊啊，系咪啊？我就乜都得，所以只得人惊就系唐人噶啦。OK，all right， 嗱咁样咧。我哋又再睇一睇，系咪？嗱，咁样我哋再分一分，系咪？上边我就放呢两个 point 咧，我哋叫做零；下边呢个两个 point 咧叫做云啦。All right， 咁样咧，我就呢度开始先啦。耶稣系咪？佢细个嗰阵时咧，记得嘛？佢十二岁嗰阵时，All right， 佢咧就根据佢哋犹太人嘅佢哋嘅一个风俗。咁样咧，十二岁嗰阵时咧，嗰个细路仔咧就变成一个成人噶啦，所以我哋叫做吓 ，all right， 我哋叫做 Beth Mishra。咁样响嗰日咧，佢哋就行咗一个仪式嘅咁嘅嘢啦。咁啊嚟到嗰个宝殿里边咧，耶稣咧就响嗰度唔见咗三日，系咪啊？佢嘅家庭又翻屋企咯，阿爸阿妈留低个仔翻屋企哦，惨啊！咁啊，老豆都得，冇想讲啊，避免佢啦吓。咁样咧就留低佢点啊？几多日啊？在宝殿里面三天三日，跟着他跟阿爸阿妈找到他的时候，他跟阿爸阿妈说，你不知道吗？我的工作是什么？我要追求是神的工作，我要留在神的家里面，是不是三天、okay? 是由小孩子变成成人了、okay? 所以呢、这样三日这样这里跳过去了。All right， 希伯来字系咪文字系咪？你知做咩嘅犹太人咁聪明冇啊？佢哋写字个读书，佢哋个 formula 方式系咪？写嘢又冇，讲话又系咪？其实佢哋个 formula 就响呢度嘅，有前有后嘅。OK， 咁样咧，佢响附加三天。咁样咧，路加福音九章第廿二节嗰阵时咧，跟住你咧，诶系咪啊？好似写错咗啊？唔系，讲事实咧，啊耶稣就讲啦。我将会响，我系咪会死啊？睇下我十字架上啊，我喺放响嗰个瓮响边度啊 ？OK， 石洞里边啦。OK， 三日系咪三日啊？三日，三日去复活，附加三天，三天复活。你知点解耶稣唔死得冇啊？耶稣曾经讲过要冇人杀我。冇人攞我个命，系我自愿放弃嘅啫。OK， 我系放弃呢个生命嘅啫。你发觉到冇啊？你知做咩冇？因为你个灵，耶稣个灵，哥林多书前书第六章十九节，保罗讲咩？你哋唔知道咩？你哋个身子系神嘅乜嘢啊？宝殿喎、所以耶稣知道啫冇，喺里边嗰个有神灵与佢同在。就算佢身子俾割伤都好，系咪？佢知道佢唔死得。哇！佢知道佢唔死得，所以咧，佢讲佢肉体啊，系啦，佢肉体嗰度系死啦。 但是里面的父家乡在里面，乡在心里面，乡在灵里面。我喜欢这个灵字，这个灵字呢是当然了、啊、郑必知了，但你看一个火，这个是一个屋里面入了是什么呢？灵。所以圣灵在你里面，是不是？我跟你说你是不死的。所以我们是我们基督和其他人不同样，所以我们有一个圣灵在里面。那我们呢，这个呢就是灵、OK? 我们信耶稣都一样，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哀求耶稣的名入我们的心里面，圣灵进入里面与我们同在。所以你们一定要深深相信、OK? 我们不死的，我们不死得的、OK? 哦、不是假死、OK? yeah. 不是假死了、OK? 不好了、OK? 这样呢下面呢我们讲个魂了。我们一个人呢有灵有魂的。灵是信主了。那很多人讲做什么做基督徒啊，或者信主啊，做什么我们还是好像、好坦白地讲好像 Calafair 这样的呢，做什么我们做人好像没什么看不到成绩的呢，为什么我们、哦、做成为基督徒啊还是这么挣扎的呢，是不是、有没有、我都有，大家都有。保罗自己写字，在罗马书都讲第七章，佢写字我好挣扎啊，要做嘅我唔做，唔做嘅我要做，我偏偏我唔知道我做紧做乜嘢喎，系咪？系咪到底我做唔做？系咪？嗱，你睇下保罗啊 ，OK， 保罗嚟到附庸啊，我同你讲，大家都要复兴嘅，因为 OK， 好有恩赐嘅人，你睇你咁有恩赐嘅人，因为耶稣自己亲身拣嘅门徒都会咁样挣扎，何况我哋咧？嗯，好嘅，咁样而家我哋咧就点样去？脱离咧，点样去真真正正得到一个摩的加摩的加 ？OK， 系咪 ？OK， 咁样咧，呢、这个咧就系、是、马太福音啦。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里边咧，耶稣咧，佢就未做佢个事工里边咧，佢系咪有经过三个引诱啊？哦，呢、这个三个引诱咧，其实咧系攻击，你知边度冇？啊，边度开始先嘅知冇？嗯，我做监狱事工嘅，成日都见到呢啲人嘅。哦、无论是 消毒那些、我们叫做消料啦，讲粗一点、无论什么上瘾那些呢、okay? 各个人都是经过这个路程的，你和我都一样的、okay? 头一个试探我跟你说是你的欲望，你的欲望、okay? 基督徒都会中的、魔鬼最喜欢是基督徒、真的他最喜欢找就基督徒的了，是嗰啲微信嗰啲，哎呀，都 condemn 咗噶啦，放喺一边啦。揾嗰啲得救咗嗰啲嘛，啱冇啊？嗰啲都还定都去落地狱嘅，揾你做咩？嘥时间，啱冇？揾我哋啦，啱冇啊？梗系要揾我哋啦。记住啊，我坦白同你讲噶吓，咩嘢人都会中噶，包括我，包括佢，包括啊牧师，边个都一样。所以你哋大家要聚会一齐，要祈祷嗰阵时，系咪打开自己嘅心窝，同大家要坦白。冇病起上嚟 ，OK？ 冇嗰度消裂陈道，我哋讲啊，嗬，嗬，啊 ，OK？ 冇咁样啊 ，OK？ 嗬，真系噶，冇吓，冇要冇前边系一个，后边系一个人，冇啊！所以耶稣讲，你系 yes 就 yes，no 就 no。如果你两个都有嘅咧，系讲咩？系魔鬼嘅。嗯，好好，呢句说话好重要。头一个引诱呢就是这里了、okay? 是你的欲望、okay? 第二个引诱呢其实是你的魂魄这里、okay? 你的 soul 为什么魂魄呢，这样我用马太福音来解释，他就带耶稣来到在以色列，他是在耶路撒冷最高的最高的那个塔，最高的塔其实就是宝殿，没什么塔，没什么建筑屋，一定很高的那个神殿的、他们那时候他们是这样的建筑屋，好像马来西亚这样，最高的一定是马哲的，教会不可以高过马哲的，同一个道理来的、同一个道理来的、他们跟我们学的、他们学我们的偷书的啫 OK， 这样呢他就叫耶稣你跳吧，这样以阿爸就住喺呢度嘛，神殿里边啊嘛，佢就捉个仔跳上去，你跳落嚟啊，跳啦，把个仔爬上老豆个头嗰度，跳啦跳啦，唔使惊噶啦，老豆会照顾你，关照你噶，系好锡你噶，跳啦跳啦，唔死得噶，你跳啦，就好似我啲笑料嗰啲人啦，知冇？你笑啦笑啦笑啦，两啖唔要死嘅，冇想讲啊， 得噶啦，牧师会原谅你嘅，基督徒爱心噶嘛，系噶，唔系开玩笑噶，真系噶。All right， 嗱，你哋做父母亲，你哋都要记住啊，你哋个仔，你哋对你哋个儿女啊，你千祈唔好咁做。OK， 好坦白讲，圣经讲你要闹嗰阵时，你教训你就教训，你唔好千祈讲，唔好想讲啦，仔女我惊佢，我闹佢，我想去推绝我，净讲我去忧郁，我去走开离家出走，我好惨，其实唔俾我惨，自己减，自己惊咪惊佢啫嘛，唔系惊佢，惊自己啫，惊损失呢个爱啊，千祈唔好啊，明嘅？耶稣讲要用藤条嗰阵时打，你就用藤条打 ，OK？真系噶，呢个系一个道理，呢个系一个真理嚟嘅。OK， 做父母亲你要记住，千千万万，尤其是你做开公公爷爷嘅，千祈 OK， 唔好照顾你个孙。唔系啊，真系噶，有道理嘅。点解啦？因为做阿公公爷爷，唔系讲啊。如果佢哋照顾唔到，冇想讲你顶住档先啦吓，顶住档先嘅，记住系顶住档，你千祈 OK， 冇代替个做起你个父母亲。公公爷爷好多时候啊，我哋你知啦，唔打孙噶嘛，边度打孙嘅啫，系咪？石到窿噶嘛，所以会纵坏佢哋嘅，千祈冇，要用藤条打，用藤条打。OK， 父母亲嗰、那个仔女佢哋生嘅就系佢哋嘅，责任系你哋嘅，你个工作 OK， 做个顾问者啫。啊，应该唔该咁样啊，应该咁样咁样，系咁多啦，千祈冇代替佢哋啊，因为那个仔女系咪好似咁样爬上个老豆嘅头嗰阵时系咪，佢就知道啊。OK， 佢哋知道点样咧，做一个蛊惑仔出嚟啦，无意中变成一个蛊惑女出嚟啦，你千祈唔好啊。OK， 呢个系 lesson number two， 第三佢就带上耶稣上个云顶嗰度啦，咁样睇落去吉林波啦，佢讲哇，云顶好睇啲，芙蓉冇咩光睇，冇咩地方睇，咁啊走上哇，睇到吉林波好靓，因为讲你睇呢啲系你噶啦，拜我啦，崇拜我啦，其他啲我送晒俾你。你有钱啊，我俾你。你有咩？我俾你。你讲一声啊，我俾你。毛满地啊，啱冇？我同你讲，耶稣就讲一句说话啦。OK， 耶稣直头同个鬼讲：嗱，呢个魂魄嚟噶吓。嗱，你哋有咩坏习惯嘅思想系咪？呢啲我系用教牧事工嘅经验同你哋讲嘅。你哋有呢个感觉喺你嘅心里边，你应该点样讲冇啊？耶稣，你啲同我点样同个魔鬼讲冇？耶稣讲嘅吓。啊，是大意的 ，OK， 大意的，不要试探你的神，你的心里边系咪？你知嗰个耶稣点同魔鬼讲冇？佢点样同魔鬼？佢讲撒旦，撒旦意思就讲我的敌人，因为系神嚟噶嘛，神个敌人，你讲你系我敌人。第一，大意，你一定要敬拜我，神是要服从我的说话。边个有我依家？神，你一定要敬拜服从神你的主。你明白我讲什么吗？你知道他跟我鬼讲什么吗？你要敬拜我，你要敬拜我，不是我敬拜你。还有啊，我讲的说话你要服从啊，我讲走你就走，你就你就来。你讲我讲什么意思吗？权柄啊，上帝的权柄啊，你是主啊。Okay？ 人料都一样的，那些人一来的时候，他就说，啊，我来了，啊，但是你现在有权柄，你就说，不得，小孩子呢，想要，想要种坏，没有种坏他们，如果小孩子想要骗骗，是吧？你心里面知道，你就说，不得就不得，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你老爸啊。真是的，所以耶稣就这样同个魔鬼讲，咁样咧，喺开始事工嗰阵时咧，你一定要 OK 约过呢个三个人诱。咁样耶稣咧临去十字架嗰阵时咧，去走去一个花园，记得冇啊？呢个花园 Gethsemane， 英文叫做 Gethsemane。咁样咧，喺度。咁样系喺个花园嗰度，系咪？你睇下，佢就一样，又系祈祷三次，又系三次。喺时空开始三次祈祷，系要 结局，起个事工嗰阵时，又系祈祷三次。